不行了。 嘿，我爸爸不行了。 我不行了。 你呀、啊、你早就不行了，你不是现在不行， 是小你爸爸。 你别小了啊， 他爸不行了。 嗯， 我让老三说。 哎， 我找你三兄弟。 哎， 我说老三，我说你去说去。 哎， 你告诉我啊，医院比这儿条件好，昼夜有值班大夫，你去说去。老三处处贪贪， 就是 犹豫不定。老三过去了，爸爸，您呐上医院吧，医院呢是大夫值班，昼夜有大夫，护士照顾您好，送您上医院找个车。你爸不去，别管我，你们呀好好的孝顺你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有 不愿意了。我过去一瞧啊，咽气了， 有 无常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了，皮两张了，土了，土的了，土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你就说死了就得了。 我赶紧我就跑到厨房，我叫你大哥 啊， 你哥哥在厨房这熬药呢。 对， 还熬汤药呢、 啊、 大哥，我大哥别熬药了。 怎么 老头完了？你哥就一愣啊，老头死了。你大哥一听当时掉了十一个眼泪， 他还在数着呢。 你哥哥大小眼吗？ 呆 着。别熬药，一听北屋了，好嘛，哇哇的都哭起来了。 那还不哭？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嗯、 人这姐儿俩哇哇的。我到时候我先别哭，先别哭，先别哭。 嗯， 现在不哭的时候。赶紧谁跑一趟把大姐请来，你们大姐那时候住在挺远，西南楼那边住。 对， 赶紧把大姐叫来，用车把你姐姐叫来。那时候你大姐四十来岁吧。 对 啊，是挺胖的身子。大姐来了进门也是哭了一顿。大姐别拦着了，那么大岁数挺胖的，就哭两声吧。我说大姐呀、啊、先别哭，咱们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嗯， 咱把都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对， 咱们这事儿怎么办？把您请来来了，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嗯， 你大姐说，我呀岁数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嗯。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说好，大姐漂亮，说话我爱听，应当得这样。我说大哥怎么办？研究研究吧。 嗯， 该吃吃啊，该睡的睡，都没吃饭呢，这不熬了粥了吗？把粥端过来，一人再喝两碗去。在这儿吃干的饼，吃馒头，那是哭着绝对吃不下去， 吃不了。 先拿个都熬一锅粥。大姐，苦茶苦茶，弄了两碗。 哎，有这么喝粥的吗？苦茶苦茶的， 哗啦哗啦， 你干嘛？ 哗哗呀呀呀呀！ 张飞来了， 怎么着？ 就喝粥的， 是不是？大哥出主意吧。 嗯， 你哥哥说呀、啊。反正这个红白喜事啊无尽无休，你说咱们怎么办？怎么叫大办？怎么叫小办？ 嗯， 只要说得过去啊就行了。先到神知，上供人吃、 哎、 怎么出这个病办这白事，不是给街坊邻居亲友们看吗？ 哎， 亡人不也是不知道吗？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啊，我看就差不多。 嗯、 老三说不能，

为什么马三立在妻子病危的时候还在演出？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病入膏肓了，因为两天以前，妻子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马三立和孩子们日夜守护，并且已经协商了后事。看着双目紧闭、呼吸微薄的惠民，马三立知道妻子在世的时刻不多了，但他不能不再一次离开，因为晚上的演出是为青少年活动中心募捐的义演，他不去，对不起两千多名观众，更对不起全市上百万的青少年。一边是热情的观众，一边是病危的妻子，马三立最终还是选择了观众。当晚的演出十分成功，但此时的马三立全然听不到观众们那潮水般的掌声和笑声，略带忧郁的月光下，一个消瘦的身影在奔跑。这时马三立的心中只有惠民，只有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那马三立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吗？继续听完马三立、王凤山和说的白事会红酒再告诉您。 到第三天接三， 哎， 这叫接三经 啊， 放宴出。 对， 找了40个大和尚。 啊，大和尚。 嗯， 怎么还要大和尚？ 你怕这记这大和尚？ 不要这大和尚， 40和尚啊，找40和尚 啊， 40和尚来念经。 嗯，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宴口。 放宴， 叫宴口施食 啊， 摆了大四方桌子，8000桌子，6个8000桌子挨着， 对， 摆这么一大条 啊，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吹，当这儿坐一个 啊， 当这儿坐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哎， 他那帽子上有五个小佛印， 对， 那个大帽， 大帽， 哎，他念这个宴口施食 啊， 念16本。咽口湿湿啊，还得 吃 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啊， 扯小馒头撒铜钱。我念你听听 啊， 头一篇咽口湿湿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是前6句啊。当下这个大和尚，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海滔滔，你自招，一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往，在世上走一遭，是功德在若冥想，在身照听，照听亡灵来复会，乘此上莲台行照听啊。蹦蹦蹦蹦蹦蹦蹦，唐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木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无惊，施功德在若冥想，在身照清，照清那清风灯四郎，穿四狗鸭四靠四四八四九八八八八十八。 就是念完经打和尚， 这什么理？ 这叫咽口湿湿， 咽口湿湿就完了，念念就得。 每7天来一次 啊， 这大和尚又来了， 大和尚来了， 这迎七， 哼， 迎七经 啊， 2七经 啊， 3七经，搁到7七的49天， 你听听， 才出殡 啊！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好天， 在里面搭大天棚 啊， 叫他搭的什么？起几大棚？ 对， 在门口外立三棵白沙高， 哦， 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啊？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 啊， 当大事 啊。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嗯， 两边是中国二楼，两边是音乐齐奏，鼓乐喧天，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请来了是文官点主，武将进门，连放三声铁炮，先由杠夫24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这病摆开了椅子长蛇5里地，最前面是3丈6的明镜幡，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哦，官衔。 接着就是纸人纸马，都纸糊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之不豪图，有方地方向风寒二将，秦琼敬德，神土于磊，四大门神，有杨雀哀，左伯桃，博弈舒淇，名为四贤。 嗯， 绮罗散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胡水的文场。七个大座带家庙，松蒿松露松亭子，松色松花松轿子，花色花幡花轿子，金瓜月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素净回避牌1250对，黄缎子绣花散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玉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色，尼姑20名，道姑20名，和尚40名，老道40名，喇嘛经40名，北京佛教会居士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15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哎呦，好啊！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眉屋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哥哥，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3层开花满天星。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80人杠，唰唰唰，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60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这个病早晨9点钟发引，下午4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是没找着坟地。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白事会。凌晨时分，救护车飞驰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当马三立送妻子来到医院时，一切都晚了。惠民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马三立，他走了，静静地走了。此时两行热泪从马三立的脸颊边扑簌簌淌落下来。在安葬老伴的时候，马三立也为自己立下了一块墓碑，他要陪着惠民，永远陪在他身边。因为只有马三立自己知道，此生他亏欠惠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聊到这儿，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失去爱妻的这一年呢，马三立还遇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件大事，这个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你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孙楠演唱的《你快回来》，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4年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